咁樣啦，我哋今日嘅題目係乜嘢呢？就唔緊要啊，首先就要當然講咗我哋嘅贊助商先啦。咁啊，創豐為業投資有限公司，咁啊，浩天企業管理、讚記美食、鋪鐵 Yaris， 咁啊，同埋我哋嘅夥伴啊 ，VPPM 澳門錄像攝影製作學會。咁啊，澳門街呢個節目喺咩地方聽到呢？咁啊，當然有 Open Sky Radio 啦，咁啊，三藩市電台啊 ，Open Sky Radio。跟住 Open Media 香港嘅媒體啦，咁啊同埋我老友 Reg 先啊，都係香港嘅媒體。咁跟住咧，另外咧咁啊，仲有我哋自己嘅主台啦 ，www.mudcow321.com 天台，咁啊一班大學生嘅網台啦，咁啊另外仲有 Our TV 嘅。咁啊嚟緊咧，我哋都可能會斟酌一啲新嘅地方啦，會有一啲新嘅即係平台可以俾我哋去做節目，即係去做聯播啦咁樣。咁啊，今日咧除咗我啦，咁啊有啲乜嘢嘅嘉賓喺度咧，自己同聽眾開口啦。 高田心 係， 同埋阿昌哥 係啦。咁點解會有兩位咧？因為咧今日咧都係咧講緊啊呢個失落了的集體回憶系列啊。咁我哋上次咧就講咗呢個80年代啦，咁啊又搭個單講下90年代啦。咁今次咧我哋咧就要講咧就係呢個咧。自從2003年開放賭權之後咧，究竟有啲乜嘢嘢係而家係冇咗嘅集體回憶咧？咁甚至乎講緊啦，唔係八九十後啦，甚至乎係啲後生仔啊，甚至乎你話十零歲小朋友都會察覺到嘅。咁啊，今集我哋會慢慢講啦。咁啊，昌哥嚇，開頭啦，咁你講下先，有啲咩想講啊？係賭權開放之後係冇咗嘅咧？ 嗯，咁樣樣我哋上一集都講過啦，其實銅馬嗰啲都變化好大嘅工人球場，上一集又講咗啦，跟住譬如話塔石球場啊，西環成個景觀嘅變化，跟住氹仔踩單車，跟住無數咁多街坊士多啊、咖啡店啊，逐個數路環嘅濕地啦，好多好多，一陣間我哋都會逐一同大家回顧噶。 咁啊，繼續啦。 嗯，係啦。咁啊，上一集臨完嗰陣時候，阿烏博士都好著緊講 嘅。我講到喊㗎，真係，你知唔知啊？ 即係銅馬，你有古仔啊，係嘛？ 嗯，咁我記得係由細到大都會見到有銅馬啊嘛，都係海皮係咪先？嗰陣時澳門有幾大啫，冇地方好去㗎嘛，咁樣平時。你話無聊啊，跟住同啲朋友仔或者同屋企人啊咁樣，咁就去到銅馬像嗰邊玩㗎啦，係咯。 嗯，其實銅馬咧應該係回歸前咧就已經拆咗啦，雖然係咁。 90年咁上下咯，唔記得啦。總之係回歸之前好前好前，我記得係仲讀緊小學㗎。我諗係應該係九零年到啦，89定90咁上下㗎啦。呢段時間總之係唔會超過91、92啦，係總之92年之前已經係冇咗㗎啦。 係啦，咁就嗰個時候係因為民間反對嘅聲音好大，覺得呢啲咁嘅殖民地嘅雕像唔應該留落嚟，咁啊夾硬要求政府拆走咗佢，再運翻葡國。咁但係即係就算係橫跨到賭權開放啦，嗰、那個所謂嘅銅馬廣場咧變化其實都係好大嘅。好啦，又咁啊，烏博士主理，即係由佢九零年之前究竟係咩情況開始回顧翻 我覺得係個係我就講係銅馬像啦，可能而家啲小朋友啊，九十後嗰啲啊，基本上係唔會知道係一個銅馬像嘅咩咁樣。其實銅馬像跟呢、這個我哋而家叫做乜嘢啊？個名叫做 而家係咪叫做銅馬？ 而家唔係啊嘛，阿馬拉前地。 阿馬拉前地啊。 係咯，咁其實嗰個銅馬像應該係阿馬拉。 即係巴士站嗰度。 係啦，就係咁樣啦，即係紀念佢咁樣啦。 即係簡單講，葡京前面啦。 係啦，就係咁樣嘅。咁啊，以前細個嚟講，嗰段即係出咗去，而家話阿馬拉前地嗰個根本上就係海啊。 嗰個叫咩將軍啊？ 唔係將軍阿馬拉，係啦，係好似係一個澳。是好 N 年前嘅， 你記唔記得咧？嗰陣時候咧，每逢中秋啊，就會好多小朋友喺度玩。係 啦， 係 話，同埋嗰陣時記得，我細個煲臘，冇煲臘，我好乖嘅，咁樣玩燈籠得去邊度啊？去啲譬如牌坊啊，或者去嗰啲咩公園、華士古架公園啊。 咁樣銅馬咧就係其中一個好受歡迎嘅地方。 好受歡迎嘅地方咯，咁樣嗰陣時係玩嘅比較多。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即係而家嘅永里同埋星際嗰陣時係叫商貿城啊， 係啊，無啦啦咧起咗一啲好大嘅鐵皮屋咁樣，係做一啲 展覽館啊， 會議展覽嘅嘢，後屘係整個烏蠅咁噶嘛， 好快收皮噶嘛， 係啊， 你有冇去過商貿城啊？ 有啦， 例如咧， 係睇我都唔記得咗睇嗰啲乜嘅。 好，係第一屆澳門漫畫節。 哎呀，陰公啊，原來係咁嘅。 係啊。 我覺得細個嗰時睇住佢填河。嗰度附近，係啊，所以而家景觀， 即係其實咧，而家成個新口岸係填出嚟嘅，因為嗰陣時即係你而家譬如見到永里啊、MGM 嗰啲，全部係以前係海嚟㗎。 係啊，就算而家水塘啊對出去啊嗰啲地方咧，以前哇幾水塘附近以前種好多甲竹桃啊嘛，我記得係，係啊，同埋啲好似有啲點樣講啊，我即係唔係好記得，因為太耐啦，真係，係咯。 其實銅馬咧，佢就因為賭權開放啊，佢本來銅馬拆咗之後咧，花好長時間咧喺回旋處度做個公園。 我記得公園我都去過。 其實都幾舒服噶，又有海風吹啊，景幾靚。但係咧就因為佢嗰啲博彩酒店又改建，跟住佢咧又地下掘一個好大個停車場。佢原本咧有個隧道下面又賣手信啊，又成，其實就規劃幾好，但係全部鏟起曬，再重新變個一大個地下停車場。中間咧仲有一大堆玻璃裝飾，係唔知咩到而家都唔知係乜嘢嘢嘅。 同埋我係而家停車場好鬼死恐怖咯！我上次有一次入咗去一米咯。 喂，但係實泊到車咁滯喎。 係泊到車，但係好恐怖咯，俾我感覺。即係我感覺好似有啲犯罪啊，啲事。 跟住啲阿叔喺度用啲不其然嘅眼光嚟望。 係啊，就係嗰度咯，真係好恐怖咯。 即係所以想講銅馬嘅地方就係咧，以前九零年代仲有一個銅馬像嗰個時候，係一個好純真、好開心嘅地方，好安寧嘅地方。跟住咧變成一個回歸之後啦，係一個規劃好好嘅公園。跟住到嚟而家賭園開放之後啦，就變成一個純粹泊車嘅地方， 同埋一個好大嘅巴士站咯。 同埋有一個唔知類似公園嘅物體，唔知休唔休氣好嘅地方。 有人去玩嘅喎，見到公園嗰度 有咩玩嘅？ 有人影相，我見到遊客喺度影相咯。 係咯係咯。係 咯，佢就咁樣咯。 就係咁樣，但係我都係好難接受到嗰啲玻璃建築物嘅。 古靈精怪，唔知一個講曬。 係啊，咁就同埋咧有個另外一個地方咧，都係賭權開放之後就變化好大嘅，就係、是、塔石球場啊。係 啊。 上一集啦，文俊哥都講工人球場講得好興起啊，塔石球場有冇留低過你啲腳毛咧？其實 塔石球場冇。 我有啊，我記得有一年學校校運會喺嗰度搞。嚇、啊。係啦、啊。 直头系佢嗰阵时候系转咗做人工场，定都仲系草地定点样啊？你记得？ 分开两边噶嘛，塔石球场有一分开一半，一边系草地，另外一边系普通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 嗰啲场咧、啊，普通场嗰边咯，我觉得系。 嗯， 我可唔可以讲一个工人球场嘅战绩啊？ 哦，好啊。 当年我脚未断啦，OK 大力嘅，我喺过半场射门。粒死對方， 嗯， 係啊，呢、這個戰績係我呢一生人最輝煌 的。 好 嘅，係啦，我繼續。 同埋咧，嗰個塔石球場，佢嗰陣時候咧係有巴士站噶嘛，即係嚟家咧係車經唔到噶嘛，一定要用行車隧道噶嘛。 好騎呢，而家整個咁。 越改越衰嗰度。 係啦，你咧變咗一個巴士站同另一個巴士站中間咧係 好 Q 死遠， 即係由水坑尾去到邊度？去到盧九嗰度啊！ 係啦，水 M 一係咧就盧九，咁你中間係斷層嚟嘅咯喎。 係啊係啊，跟住最奇怪而家改到唔三唔四，下邊停車場又冇人泊車嘅喎。 係啦， 都唔知做乜㗎。 佢亦都唔俾你泊，佢封住咗㗎。 仲要係咧，佢開頭通咗關，通咗條隧道之後咧，車係轉唔到彎，唔夠位要再改建噶嘛。 佢原先話下面係我嚟做一個地下嘅巴士站。 係啊，咩擺咗旅遊車噶嘛？而家傾到依家。 亦都話過係會，即係有啲巴士駛落去做一個站噶。咁結果冇嗰回事啊。 同埋咧，啲又成日壞燈啊，又唔知幾時會漏水啊，即係總之好多鬧教嘢嗰度。 係啦，咁而家塔石廣場上面俾我感覺啦，你搞活動嘅話，肯定曬死啊夏天。 中暑啦，試過唔知國慶啊，跟住去星期之類，有學生中暑， 夜晚都成日有啲咩打劫啊、非禮啊嗰啲咁嘅嘢啦。 嚇唔係話？ 嗰頭有啊，嗰啲少數民族咧，即係嗰啲 南亞裔、 南亞裔嗰啲啊，有啊。 咁樣，我感覺好似而家古靈精怪。 即係佢都想有個廣場喺度搞活動，問題係你以澳門嘅天氣同埋佢咁嘅規劃，你真係冬天就凍死人，夏天就曬死人。 係啦，所以我覺得呢個地方真係完全唔掂，好似以前搞個球場俾多啲人啊，有啲娛慶活動啊，可以打下即係打下波啊，睇下波啊，乜都好啊，啲即 即係運動嘅嘢，好過喺屋企成日都玩 Facebook 啦，係嘛？ 唔係咯，所以你而家咪搞到咁 Q 多集啦，你想出去做個運動都咁艱難。係 啊，咁好場地喎，即係完全一啲空間啊活動都冇。係 啦，工人球場又冇咗咯，塔石又冇咗咯， 仲想點喎？ 係咁啊，同埋就另一個都要提下嘅，就係嗰個路環嘅濕地啦。 哦，紅書林係 啦，大家 突然之間會感慨，派錢係派唔翻回憶嘅。 冇錯，呢啲唔係錢可以買得翻嚟嘅。咁靚嘅景，以前龍環葡萄望出去嘅景係幾靚，而家只係見到一大堆人造嘅荷花池同埋威同埋某間大型嘅賭場。 回歸之後先叫做龍環葡萄啫喎，以前叫星星公園啫喎。 唔係咯，咪仲有幻想空間星星公園，幾浪漫啊！ 核突到爆乜嘅龍環葡萄啊，大佬，你點改名噶？ 拍台啊，嚟噶阿 Hugo 笑氣氛啊！ 拍台咧，星星公園或者以前我哋叫翻正常啲監獄公園啊，大佬，即係起碼你。俾個感覺喺個公園嚟㗎，你乜鬼龍環葡萄似乜鬼嘢啊？你做出全部賭場，跟紅樹林越嚟越冇㗎喎，啲動物啊，嗰啲路鳥啊，完全 失曬落一個角落頭咯，望遠鏡仲望到嚟㗎，但係佢哋係住得好辛苦㗎，會見到。 逼到埋牆角咁樣㗎咯喎。 因為佢哋過冬咧，佢哋要揾啲中途站，佢迫於無奈喺澳門落腳，但係就係得嗰幾棵樹仔。係 咯，唔通叫佢飛上去咩大潭山一號咩？ 係啊，咁但係佢四圍唔係地盤咧，就係豪宅，佢係冇地方落腳㗎。 冇地方啊，真係，真係好過分咯。 佢呢啲係瀕臨絕種嘅鳥類嚟㗎。係 啊，同埋嗰陣時記得細個嗰時咧，有時踩單車都會。 唔好講踩單車啦，嚟家你想去氹仔踩單車， 俾阿姐車死， 揾命搏啊！唔知泥頭車啊，定俾發財巴咁樣兜過嚟， 係好危險。以前哇幾開心啊，踩單車完全唔使你，哇後邊有冇泥車嘅喎，唔需要擔心一樣嘢嘅喎。 開頭佢都慶合合，即係懶係有誠意話，都有得踩翻單車嘅，俾翻啲單啲單車專道出嚟嘅，後屘而家都係唔得。因為啲交通真係太混亂。 以前我哋喺地堡街嗰度已經可以踩單車。 以前 冇 租單車。 有租單車，好多單車報噶嘛。 而家冇啊。 而家冇啦。 有一陣好似死剩一間啦。 一喺個廟嗰度咯。 係咯係咯係 咯。係 咯 係 咯。即係而家你反而啲人話嗰個西環嗰度咁著重維護，就都仲叫做踩到單車啊嘛西環。 係。 係啊。 我知啲人而家踩單車，啲翻曬大陸踩啦，去曬珠海踩啦。 我冇乜踩就咁簡單，咁危險。 以前細個都踩噶嘛。 你大佬仲有綠道，即係真係俾單車行嘅路啊嘛，澳邊有啫。 冇啊，而家講埋啲嘥氣啊，成日真係覺得好火啊。 而家啲人最興噶啦，拱北嚟踩去前山啦，跟住踩去斗門啦。跟住翻翻轉頭啦，全程四個幾鐘咁樣咯。 搞到我姑丈咪焗住都喺個禮拜同啲同事咪去大陸踩單車咯，而家。 系啊，澳门一个发财嘅地方，唔系俾你爱嚟游行生活啦，而家。 嗯。 你有冇谂过唔喺澳门住啊？ 曾经有谂过噶。 我今日再次检讨呢个问题，我觉得澳门唔系一个长远落脚嘅地方嚟。 唔适合人类居住啊！ 唔系，搵够嗰嚿钱跟住走人咯。 哦。 系啊。 都啱嘅。 即系衰啲讲句。 系搵钱嘅地方。 英国又好，乜都好，搵啲系 hea 啲嘅地方。購買一座平房嘅，跟住 我以為我買一座古堡添。 我驚有鬼等，古堡你去玩啊！跟住求其買一座平房嘅，揸下車啊，跟住過下啲咁嘅生活好過咯。澳門太辛苦啦。 嗯。 同埋即係同香港唔同啊！香港咧，你都仲有多啲嘅嗰啲商場啊，嗰啲俾你行下。澳門真係～ 香港咧，你話佢係好商業化呢樣係啱嘅，但佢留低咗好多郊野公園，你大自然嘅地方都仲會有剩，但澳門嚟家真係連路環都已經失守啦。 本身嚟澳門面積細咯，冇、 啊、 辦法啦呢啲嘢真 係。咁啊，除咗銅馬將咧，繼續講啦。 嗯，咁我係咯，其實路環嗰個濕地咧，除咗風景之外咧，佢係一個自然生成嘅一個系統嚟噶嘛。嗰陣時候幾年前，你嘟記佢開之前仲死口話，有冇 記啊？ 嘟尼斯人， 哦，威尼斯都點啊？ 係啦，咁佢死口都話唔緊要嘅，去過第二度一樣。有俾嗰啲路鳥可以休憩嘅地方嘅，你要做完工程啫，第二度補翻數，我哋會同佢再做啲濕地出嚟㗎啦。咁結果嚟家 有目共睹啦。 哦，威尼斯人都話啦，當初又話又話會起啲民生嘅嘢啊，又話會起翻啲咩誒，即係嗰啲公園啊、市民休憩地方乜乜，講吹到鬼咁響啊！ 係啊，投標嗰陣時候啊， 都係冇啦，冇做到啦。所以我都話，成日都話新哥呢樣嗰樣，喂，新哥起碼有做嗰啲嘢。 係啊，佢至少都有疏通嗰啲河道啊，喺海 運。真係落實佢有做好多嘢咯，你好過嗰啲外，即係講真，啲外資集團投標嘅時候乜都吹，但係吹完就之後啲全部啲 project 都係炒樓嘅。 係咯，無啦啦有啲住宅式公寓咁樣喺度賣喺度炒。咁我另外一樣嘢都想講下嘅，會係呢幾年咧係極多。街坊士多啊，咖啡店啊，消失於無影無蹤之間， 係 太多太多太多。 例如呢， 例如啊，記唔記得喺三棧登渡船街嗰頭有間叫劉德基啊？ 知道，記得拆噶啦。 係啊，就係好多年歷史，即係又係一啲好有風味嘅茶餐廳。係。跟住就上一集都有同大家講過個嘅。即係龍記菇總會係好多係一啲好傳統嘅中式餐館啊咁樣咯，同埋好多係嗌唔出名嘅，即係佢未必係好好食，咁但係好就腳嘅都已經 讚記美食，係係繼續。 咁啊，同埋係有啲可能係阿伯自己開嘅士多，你見到都唔係好大規模嘅，最尾又因為租金嘅關係變成。未必是便利店啦，即總之就是個鋪位咧就冇得留低啊咁樣樣啦。 其他嘢咯，或者賣電話咯。 係啊係啊係啊。 而家多數譬如大三巴附近啦，咁除咗賣手信，一係賣化妝品啊，賣手錶啊咁樣咯，即比較單一化，唔會好似以前咁，即咩都有咁樣咯。 即你大街大巷嚟講咧，一定係連鎖店先至俾得起租嘅，會變成。 係，咁啊，冇如果島區開放之後啊，或者澳門所謂嘅咩細圍之後啦，咁樣即係好多你話大嘅集團啊，或者連鎖店啊，全部都係包曬成條街啲鋪位啦，基本上係咁樣咯。 係啊，即係白馬行啊，最標準啦。哎呀，八十年代嗰度漏咗同阿文俊講啊，同佢講下玩具鋪。 我一間講，一間講。 我白馬巷捷成咯。 係啊，捷成超級市場啦，佢呢個超級市場咧，我諗全澳門嚟講咧，真係獨一無二嘅。你係隔好遠咧，已經聞到佢 咖啡 好香咖啡香味。 係啊。 成個人醒神曬，你係邊澳門邊一間超級市場或者？香港、澳門邊一間超級市場會咁勁咖啡味㗎？而佢又真係做有咖啡賣㗎嘛？ 佢亦都有嗰啲架餐㗎喎。 係啊，成 set 架餐乜都有㗎。 你要蒸餾有蒸餾，你要用機炸嘅有機炸。 熱磨有熱磨。 咪就係咯，齊曬！你想點煮啲咖啡都有，你要咩類型嘅咖啡豆？ 入面每一個 sales 都係陳豪咁嘅級數。每一個都可以請你飲杯 cappuccino。 這個好像不是， 他還要自己養幾隻貓來自製貓屎咖啡。講笑啦，這個講笑啦， 講笑大家不要以為是這個找到陳豪的。是 的，找不到的。好，繼續。 是的，還有白馬行那裡呢，大家記不記得有一間錶行就是叫做銘記。 我板醬堂那裡。 是的，就是之二XXX 隔離嗰間， 係啦， 咁啊，佢又賣錶嘅喎，咁跟住咧，同一間個鋪位裏邊咧，又同時喺度賣煙嘅，係，都係啲男人幫襯啊嘛，我自己都喺嗰度試過好多唔同種類嘅煙，就喺嗰度幫襯。 我記得咧，講翻賣煙咧，以前咧細個新馬路咪有多賣煙嗰啲煙鋪嘅，佢都賣白鴿錶喎。 哇，係咩？哇，你咁細個已經買白鴿錶啦？ 唔係，即係有時見到噶嘛。同埋新馬路以前細個咧，有一檔有個阿伯咧會賣啲麵粉公仔噶。係啊，跟住好耐之前八十年代啦，哎呀會。 哎，大家都係走唔出個八十年代。 係啊，跟住細個會見到，係啊，好得意咯。 可唔可以攞麵粉公仔捉烏田心出嚟？ 啊， 但係佢嗰啲面粉公仔，即係西遊記嗰啲 OK 咯。係 啦，西遊記。 但係佢咧會， 哇！你冇甜心唔 OK 咩？家陣。 我講叮當，佢成日捉啲叮當出嚟，但係好鬼嘔心。我想扮啲日本動畫，但係又捉得唔似。 但係中國傳統嗰啲，佢會整得好，真係好靚咯。呢一樣係咯。 佢想潮啲扮煙咧，又整得唔靚啊！你做啲豬八戒啊嗰啲咁咪好靚噶啦。 知唔知最勁係乜嘢啊？捉只高達出嚟。 這個文俊你有沒有興趣在這方面深研鑽研一下呢？我想 本來我想著世界末日的，那世界沒末日呢就打亂了我的計劃。 哦、okay. 所以我決心呢成為新一代的賭王。 哦好 繼續。 嗯那就其實有沒有大家去講開剛才講過路環呢、嗯、會不會說去過路環的一個造船廠呢？ 有。 嗯其實好多農友啊都鍾意。 我問 過未啊？喂係啊，有冇啊？ 我冇乜去，不過我認識一個人呢，就大家都好掛住佢，好鍾意去嗰個叫黃米雪。佢好鍾意去船廠度飲咖啡嘅。 梗係啦，知唔知嗰度啲咖啡手打咖啡呢真係嗰、那個譜啊真係吸不穿路咁綿啊，但係呢係用手打㗎。 嗯。 你嗰種感覺咧，同你用機榨出嚟嗰啲咖啡係完全唔同，嗰種質感啊，即係同上一集講緊嘅一樣，就係質感啊。咖啡本身香唔再講啊，佢嗰種結實嘅泡沫咧，你係其他地方係飲唔到 嘅。我真係冇試過， 你真係要 試。但係有個問題咧，佢咖啡唔係話唔好飲，係太甜。 哦，係啊，嚟家嚟 甜咗，真係好甜。我最近有一次去啦， 你我都一樣， 真係好甜，我係頂唔順咯。但係 你都幾襯嘅喎，好繼續。 但反而咧，做咩啊？跟住咧，反而嚟講咧，佢個豬扒包咧，反而唔錯喎、啊，嗰間嘅豬扒包。 唔好話豬扒包啊，佢嗰間辣椒油啊，正到啊！即真係自己做㗎嘛嗰啲、嗯、辣椒。 佢個辣魚通啊都係成罐辣魚俾你啦。 唔係囉真材實料。 即係點啊佢真係一罐辣魚擺落去啊。 係啊一罐辣魚擺落去啊都咁多條滿菜㗎喎。 即係佢真係淨係煮返嗰啲叫做即食麵俾你先算啦、啊、但係都會食到質感食到一啲唔屬於呢個年代嘅澳門感覺出嚟呢下難得㗎嘛。 咁可怕。 是啊，好可怕！ 我完全未去過。 最緊要是有啲練武之人是啱嘅，嗰度係有一個詠春莊，你可以 係咪？ 即 係佢又 揾翻嘅嘢， 係咩？即係我可以去打兩嘢詠春嘅。 係啊，可以㗎、 哦。我下次叫阿台長去先，阿台長係呢個練武之人。 哦，呢啲啱，我覺得其實啱香港遊客去。因為點解我要講呢個荔枝碗嘅地方呢？因為政府公布咗話想喺嗰度咧，係啊，做一啲類似博物館咁樣樣嘅嘢啊。 搞啦佢！ 其實呢我想講呢你要有個景點呢你唔理佢呢就會自然受歡迎㗎啦。你每次一搞佢一鑊呢每一次呢都係失敗收場㗎。以前太過多案例數過出嚟啦真係。唔得呀忍唔住呀你而家趁住呢度打開話題都要講兩講。大家記唔記得兩年前美食節呢完咗之後呢佢想話延續佢嗰個美食節嘅旺氣。咁呢美食即係可能一啲外地呀、啊、台灣呀、啊、美食撤出咗之後呢佢留返遊樂場嗰 part, 鬼屋嗰 part, 繼續俾啲人去玩。結果我搞了成個幾兩個月之後呢都是靜嘤嘤不會有美食節咁多人。 嗯。 跟住呢你佢又試過喺嗰個西環湖附近做一啲所謂類似文藝坊嘅嘢有好多攤檔做嗰啲手作仔有一輪。 嗯。 呢、這個大概都五六年前啦結果又係旺 唔做唔掂啦。 係啦。咁而家你又話做返個夜市咁但係人睇你往績都知道夾硬做出嚟嘅一定唔會掂㗎啦，梗係反對啦。 同埋澳門人有一個特色咧，就係夜晚就瞓咧，都翻屋企食飯㗎啦。 係啊，即係如果有正， 係啊， 即係如果有個家庭有人肯煮飯，就梗係個個都想翻屋企食啦。 係啦，呢個特色就係夜市，同埋本身澳門人即係好似我哋老一代嗰啲澳門人講啦，澳門有咩玩啊？你夜市你去澳門係咯，即係話好似講個逐啲講嗰啲咩？呢啲叫咩啊？旺一排，跟住又冇咗件事噶啦。 最大問題係好多澳門人即係都想健康啲嘅生活噶嘛，你想跑下步、踩下單車，你而家嚟嘅西環都霸埋佢，梗係同佢死過啦。 俾人哋西環玩得清靜下，跑下步都好啦。 唉，咁啊，拆開咗個話題，係啦，同埋一個造船廠咧，其實係好多攝影發燒者都中意去嗰度取景，因為佢有啲以前造船剩翻落嚟嘅遺跡咧，係好有 feel 噶。 其實而家都有人維修㗎，間唔中。 係㗎，點樣維修法呢？ 我因為之前我叫個學生做個報告咧，咁佢訪問關於澳門嘅故事咁樣嘅，咁有個學生就去到船廠嗰度訪問咗一個船廠裏面嗰啲維修船隻嗰啲員工咯， 係咪阿伯嚟㗎？ 係阿伯嚟㗎，即係中年大叔阿伯嗰啲咁樣咯。跟住我見到佢寫完份報告都好開心咯，因為佢會即係發掘咗啲問題，唔會話講嚟講去啊，我冇啲咩博彩業啊，或者講咩手信店啊啲唔會咯，佢會講啲我哋會比較會忽略嘅事情，佢寫出嚟我。 我哋不如講下份報告入面係講乜嘢嘅？ 佢直接係訪問嗰、那個啊。嗰、那個伯伯啊，即係做以前做船嗰陣時係點嘅過程啊、歷史啊。 而家咧，而家做船又點？ 而家冇啊，沒落咗㗎啦！而家根本上都冇人，冇乜人，即係話有即係拎炸架漁船啊出去打魚，唔會㗎啦，會比較少㗎啦。 咁嗰度咪空置咯，長期。 係空置啊，長期都空置嗰日阿唱歌都去過，見到都係哇，靜嘤嘤得幾隻狗。 永遠都冇人喺度嘅，咪有啲狗想吠你咁樣 咯。有隻幾隻狗，我早幾排仲喺嗰度影咗張相，有幾多蘑菇添。 咁得人驚。 係有幾多蘑菇？係啊，嗰度係真係好靜，但如果你話真係活化咗嘅話，遊客多咗嘅話，我覺得會影響嗰個本身寧靜個環境。 問題呢，你商業化仲要以鄰近地區為主要市場嘅話呢，你就好明顯就會變成某個 style 㗎啦。 我怕他會被踩冧，跟住又俾好多巨咩機啊！ 正如你以前嘅大三巴同而家大三巴唔同咗，以前嘅星星公園同而家龍環蒲韻又唔同咗，另一隻 feel 嚟。 係啊，所以我覺得俗氣好多，冇咗一種淳朴啊嗰種感覺。 而家行咯，我去嗰頭根本上一個村嚟嘅，你覺得係一個村嚟㗎？係 啊，跟住而家搞到咁樣。 係一大陣樹木同埋草嘅味道，有一個完全係無釐啦間嘅咖啡檔。即係呢種咁嘅感覺係澳門唔會再有，你而家將佢所謂嘅活化咗之後咧，就唔會再有翻出嚟噶啦。澳門嘅鄉村田園感覺啊，我想講嘅係，唉，一殼眼淚啊！ 即係而家淨係賣向就係錢錢錢， 咪就係咯， 越嚟越多賭場啦。 佢有冇諗過其實你唔搞佢，孤島已經係一個景點嚟嘅咧？只不過係啲錢唔係直接俾你賺咁解啫嘛， 好難取捨嘅，但係冇辦法㗎啦。咁啊，下節翻嚟咧，我哋又講下玩具鋪啦，係嘛？咁啊，仲講下啲乜嘢？下節翻嚟。 咁啊，我哋數下啲青州嗰個木屋區啊，咁啊都係都拆咗冇幾耐，跟住又看街市嗰啲熟食中心啊，同埋街市桃花崗嗰啲。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下節翻嚟繼續。